嘅離地新聞，大家好，我係 Titus， 我係 Alex 蕭振華。 嗱，首先講聲唔好意思啦，因為其實咧，即係 control 又係我，講嘢又係我啦，咁所以有時我哋啲 banner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咧，技術上面嘅 glitch 嚇，即係點都會有嘅。咁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哋有時啲畫面唔係好靚 ，OK？ 咁啊，翻嚟呢一個嘅今日嘅主題啦，我哋繼續講兩單嘅週末嘅 shooting 啦，就係一個係 El Paso 啦 ，El Paso 嘅 Walmart 死咗22人啦，咁另外喺呢個Ohio 嘅地通咧，亦都死咗10個嘅咁樣嗰間酒吧，咁樣咧就我哋focus 咗上次 focus 咗喺 El Paso 嘅槍手啦 ，which 係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啦，咁又喺開槍之前咧，網上發表咗呢個 manifesto 嘅咁樣，咁啊於是咧引發其中一個討論咧，就係咩嘢咧？就係話係咪需要就住 domestic terrorism 所謂國內恐怖主義有一個更確實嘅定性咧？有罰則啦，製造更大嘅阻嚇力啦。因為其實咧，呢個槍手咧，現時咧去 prosecute 佢咧，基本上 就 hate crime 啊嘛 ，hate crime 啊，murder 呢啲正常我哋都會用嘅一啲嘅 terms 啊。咁佢想加強阻嚇力，咁所以咧，其實咧 ，El Paso 嘅 Attorney General 開始咧一批人咧，而家就 lobby 緊咧，就話要。令到 domestic terrorism 呢一個 terms 有一個更大嘅 weight， 有一個更大嘅重量，有罰則去令到嗰啲人更加去即係有所顧忌啦，咁樣樣其實就 係、是、啊，其實即係你講開呢樣嘢，今日 Home Security Department 咧就 submit 咗個 domestic terrorism related 嘅 report 去，咁但係佢咧就即係有提到 Islamic terrorism， 有提到 animal environmental terrorism， 咁但係就冇提 white supremacy， 咁唔知係咪咁嘅原因咧，就即係 White House 就 reject 咗，今次係第二次 reject 嘅，咁好多人都好奇怪點解 white supremacy 呢樣嘢唔喺度啦咁樣，咁其實 Patriot Act 咧亦都有提到 domestic terrorism 呢個 terms， 但係 white supremacy 就唔喺度，但係其實加下大家都好清楚咧，就即係過去呢幾年咧 white supremacy 其實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尤其是喺美國，咁所以佢應該即係要好正面處理呢個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即係由大選期間。咁可能咧就會有啲即係脱變都未定，但亦都可能咧又係不了了之。 但其實我覺得個問題就係、是、個問題係所謂 domestic terrorism， 其實我覺得 hate crime 已經係一個幾重嘅一個指控。我覺得應該有足夠的阻嚇力。我覺得若果你與其另外做一條新嘅罪叫 domestic terrorism 嘅話，你不如將 hate crime 變得更加嗰、那個罰則變得更加重，會唔會更加好咧？ 呢個係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另外一個方向咧，就即係Donald Trump 曾經都提過，佢話應該會呢啲人應該有 capital punishment， 係要有死刑咁樣。咁呢個係 Republican 都不嬲都係即係 promote 呢樣嘢噶啦。咁最終咧，其實我諗大家咧都希望有一個方法，令到阻止呢啲 terrorism 唔咁容易發生。咁當然咧就好多即係 education 啊，好多即係監察啊，咁甚至乎 mental health 要睇得好啲，重罪啲嘅咧。亦都係一個方向，咁所以希望喺嗰邊做多啲嘢。 即係要阻嚇啦，老實講句，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所謂刑罰其實有三，其實有三個嘅理論啦，向呢一個嘅道德學上面，就係所謂以牙還牙，所謂報應啦，即係話你即係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就係最簡單嘅講法啦。OK， 即係一個補償啊，又或者係一種醫治。即是三種的不同的看法，其實 whatever 哪一樣東西都好，我覺得其實、你將它掟出來有個訊息的、將 domestic terrorism 這件事掟出來有個訊息的， 但有沒有幫助？因為我看到這些人如果做成 mass shooting 那些，他都我想就判著死的了。 我想其實呢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呢，就係、是、其實美國嘅白人至上主義嘅嗰種嘅恐怖襲擊呢，其實嗰段歷史其實都好耐㗎啦。1999年Oklahoma 嗰個政府大樓嘅爆炸案本身都已經係一個即係喺某程度上係一種反政府反社會，未去到未去到race supremacists 嗰種啦，但係都有類似嘅嗰樣嘢。咁當然其實就是說當然美國一路都有一個 concept， 就是說、哦、我覺得政府做得不對，我就可以反他可以用武裝革命心的，這樣東西可能香港會有另外一種形式的討論，但是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re、okay？ 但是、會不會其實就所謂就很某程度上就是說你不要理 right supremacist 對定不對， which 是不對的，我覺得肯定，但是若果政府做錯嘢，係咪要去到嗱？第一係咪要去到用暴力革命去處理咧？ 係啦， 用暴力革命處理嘅時候，嗰、那個暴力嗰個 spreading 去到咩地步咧？傷害嘅淨係政府官員啦，無辜受害嘅平民百姓點算先咁樣啊？即係呢啲嘅討論，其實我都覺得應該要處理一下。 其實呢啲槍手好多個槍手，即係我唔知佢心點諗啦。即係唔係話個個都係 anger management 嘅，係咪 ？OK， 即係佢哋都係，即係佢可能又有啲嘢偏咗。咁、mm-hmm. 當然即係喺呢個 data 嗰個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嗰、那個真係有啲 mental health 啊嘛。 Yeah. 但係好幾個即係 mass shooting 嗰啲都係好冷靜，包括 即係 Quebec City 嗰單啊。 即係好耐以前啦，1994年啦。 咁、所以嘅即 係 polytechnic something like that， 我睇下。 咁 anyway， 即係好多唔同類型嘅 mass shooting 咧，其實即係呢啲人係已經係即係個心，我唔知係咪 mental health， 總之唔係 anger management， 唔係亦都唔係一時嘅意氣。佢對嗰樣嘢咧就即係可能即係 interpret 即係側咗，或者佢哋個腦裏邊有啲咩問題。咁所以最 即係又或者我哋舊年啊，有冇記錯？舊年撞，即係拿架貨車嚟撞女人嗰、那個，即係其實係嗰種嚇，即係嗰種仇視就係仇視女人唔睺佢咁樣嗰種。係 啦，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即係我覺得程度上係 mental health。所以 Donald Trump 講嘅第三樣嘢要搞 mental health， 我覺得係即係都要處理。但其實 mental health 係一個好 difficult 嘅問題。 但係你其實你都要政府要肯俾錢去處理 mental health 先得㗎。即係嗱，一個 side story， 一個 side issue 討論嘅就係、是。即係我哋多倫多市最近 Cambridge 都發生好多嗰啲精神病人逃走，有個仲要逃咗去唔知中國定 whatever 咁，我哋之前用 meat cleaver 殺咗個同屋啊嘛，即係嗰啲咁嘅嘢，其實你都要政府肯俾錢去搞，你先能夠阻止呢啲嘢㗎，講真係咪咁話？ 即係我覺得咧，始終都要做，但係即係做到幾多咧，就其實好睇即係有冇咁多 budget。 即係我覺得就即係 mental health 咧，其實一個係我哋要着手處理嘅一個問題。咁而尤其是加 social media， 太多太容易，即係令到你可以揾到 like mind， 一揾到 like mind 咧，一有共通點咧，就成日諗。 我諗其實係嗰種互相 encourage， 嗰種圍爐取暖嗰樣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因為其實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其實social media 自己本身都是一盤生意 ,ok? 那我沒有理由，即是我as a生意人，我沒有理由會在我的 social media 裡面給一些東西你看令你不喜歡的。即是明明即是講真，明明你是左，你明明你是左交的話，我沒有理由給右翼的文宣給你看，又或者因為 你反對共產黨，我給共產黨 的文宣你看的，這樣那些即是不會給環球時報你看咯，即是這樣，即是其實在某程度上是令到這一代的人呢在思考上面呢是越來越偏， 是啊， 因為他越來越是覺得 OK， 我看那些東西已經有足夠的份量去表達個事實，於是其他的就不是事實。 以前就沒有互聯網，現在的互聯網還有 blog， 還有 like mic， 還可以抄到、啊、即所以其實令到這件事呢就是在無形中發生， 即資訊其實多得滯，已經是去到一個地步，就是說我自己在接收資訊的時候其實已經是在那裡過濾一些東西，於是哇，當我有 Netflix 的時候，哇，即是挪威的戲又有、啊、波蘭的戲又有、啊、韓國南韓的戲又有、啊、美國的更加不用說的，於是我就在想我哪裡看到那麼多啊，我就看一個國家咯， OK 這樣咯， 那變成就 bias 不是看戲不會 bias 的看戲、啊、不過你的 taste 會有限制啦，變成 OK、啊、但是這件事就是其實、在某程度上我想我的思考就是說會不會即其實是、互聯網不單無助於我們去更進一步拓闊對世界的認識，而是令到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是狹窄了， 更極端了， 更極端了， 因為很多時候你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你喂我都跟你好像不適合聲氣，我們不是同一類的，我找回自己同一類的談， 非我族類其心必殊， 那一同一類談的呢就是那個問題就是演變得更加犀利， 即是民主社會其實很需要的是什麼呢，就是很多不同意見的人是大家集思廣益，而不同意見的人的前提，能夠集思廣益的前提就是這不同意見的人是不會將對方當成敵人咯，第一件事、 啊、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是 我想有相對的措施的，是的，這個世界就是很多有正義的人，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看到就有很多媒體就是因應到這些人越來越喜歡接收他喜歡的訊息，於是他走得更偏，於是呢中間派呢越來越不受歡迎， 是的我發覺是的， 因為中間派右翼就覺得你左得滯，左翼覺得你右得滯， 有時候見到那些人你想不到為什麼會這樣想，真的 沒 可能的嘛，是的，所以就是令到大家極端化，所以其實可能要有一個新的蜕變，我未知道這個蜕變是怎樣，那我覺得呢就始終的秩序會慢慢會好的方面的， 即回去其實就是說其實美國社會你看回就是說那個所謂、部族性那種、部族性越來越嚴重，是令到例如 let's say 我是民主黨人，我跟共和黨人是不相往來的， 甚至不結婚，是 不結婚，不給你的仔同不給我的仔同你的女兒結婚那些是的， 我想我們加拿大就沒有那麼極端的 我希望啦，總有些很極端的人， 那始終每個社會都有個 bell curve 的， 是的，但是就不可以讓 bell curve 裡面最邊邊那批人影響整個社會咯，這個是最重要的問題， 是啊，應該是始終大體上大部分人怎樣處理那個問題呢，我覺得大家都深刻要看看為什麼那麼多人認同這樣的做法，為什麼我不做這樣的做法，也都有些反思， 是啊，這個其實也都是為什麼 Donald Trump 可以上到位的原因，其實我若果你真真正正看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話呢，他其實很多時候只有把口而已，我發現他很多時候是只有把口而已，他經常說要強要什麼東西， 他要撐到自己很強， 他令到一些譬如說、哎、我不需要 politically correct， 不需要跟你說理由，我就是這樣，你拿我就沒辦 法、啊、但是其實 Donald Trump 在某程度上他是，我覺得他很 hea 做這些事的時候，他解決不到問題的， 他唯一就是說我、哦、bump shot 真的死了很多人，那次拉斯維加斯那次、啊、所以 他就按，於是大家都覺得按了，於是他就按，但是其實除此以外，他基本上除了用把口打飛機之外呢他做不到任何事的，他根本他對美國和中國貿易那個 issue 他亦都是做不到事的。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說星期一的時候美國的股市跌到去六個月以來，不是六個月，是今年年初以來最低的，就是因為他大大聲 OK， 當然中國有責任，他將人民幣貶到七算以下，跟住他就話貨幣操控國啦，咁心諗你啫，大大聲，咁跟住咧就想開新戰線，結果咧投資者更加驚。今日其實今日 講中美貿易 差唔多啦，即係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嘅話，今日金價已經掟上到1500一安士樓上 ，which 係2003年以嚟第一次 ，which 嚟到呢一個嘅 situation 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咧，就係話啲投資者驚啦，佢要揾避險嘅投資 ，which 黃金通常都係嗰個避險嘅嗰個地方嚟嘅，咁所以通常若果貿易整體不穩嘅時候咧，啲人就會去黃金。今日仲有另一個 issue， 就係連續幾間中央銀行、幾個國家嘅中央銀行下調呢一個最低利率 interest rate， 係啊，個 interest rate。咁所以點解啫？因為喂經濟環境唔掂嚇，於是我要下調個 interest rate 咧，就嚟令到至少個經濟唔好冧住。OK， 但係咧Donald Trump 又今日又大支嘢，大大口。咁就話鬧呢個聯儲局局長，喂你減息減得唔夠喎、 仲要減多啲， 係啊，我先至啱嘅 actually 係 佢幾時都叻過聯儲局， 佢幾時都啱啲啱過人㗎啦，老實實 OK 咁、其實就算佢破個產四次佢都啱過人好多嘅， 其實即係當正大家即係好，即係我哋啲香港嚟嘅朋友，即係都睇緊香港啲問題，咁突然間中國呢就大手筆大動作，咁就開始睇呢個貨幣，咁然之後呢亦都將個貨幣呢拉到係即係有史以來係一美元低過7蚊人民幣，咁呢個係個低貨幣呢其實都唔係一朝一夕㗎喇，咁好已經以前曾經有人提過點解即係搞咁多中美貿易戰呢，其實呢班龍呢班龍呢就係即係家下當 國師嘛，Donald Trump 嘅 左右， 至少係前啦 ,ok。 咁佢當年呢就即係 Made in Japan 嗰啲汽車呢打美國呢嗰啲汽車業呢打得好犀利。咁同埋 Made in Japan 好多 product 呢都係好正嘅。咁當年呢就 Ronald Reagan 呢就搵咗班龍。班龍29歲嗰陣時。咁就即係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嘢。咁佢當時嘅策略呢就係話要令到日本紙的紙水提升，升了紙水，令到它的 supply chain 就沒那麼強，因為東西貴了，而且它的 PE ratio 很高，結果當然即美國就看著日本大，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它在 bargaining power 方面就也都做得好一點，令到日本呢就要始終有你冇你都要加，即係種種理由令到佢要即係將個貨幣咧提升，一提升咗之後咧，跟住好多骨牌效應，咁令到佢個生產鏈咧就開始要 move away 啦。我仲記得當年好多啲 memory chips 嘅 manufacturer， 好似有個重版點乜嘅嘢，我都唔記得咗咩啦。 OK， 突然間幾間廠突然間燒咗嘅啦，咁跟住咧啲啊開始搬咗去台灣啦，係咪？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呢個大家歷史都見證到。咁今次中國咧，其實即係搞咁多即係中美貿易戰咧，最終個目的咧，亦都係咧就令希望中國 Made in China 嘅 supply chain 咧就斷咗。 Okay. 因為他不想那麼多，即所有 supply chain 所有東西都是在 China 那邊做，尤其是他美國很多企業很多 manufacturer outsource 到中國，他就希望那些即用打擊這個 tariff 這件事令到他即他 cost of manufacturing 就貴，然後從而呢商家就搬走，當然呢就即他做了這件事之後已經有50间企業呢就搬走了，主要得益者就越南啊、馬來啊、菲律賓啊那些幾個國家，那個人搬得遠就搬了去東南亞那邊，那在這個情況 下，馬來西亞那些全部都是美國盟友而 已，是啦是啦，所以即 他最主要是 億老友的，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即個中美貿易戰加大那些企業，其實兩邊都傷的，兩邊都傷，那個好處呢他們兩邊的外貿 是佔他們國家比率低很多的，譬如美國是 7.4% 然後去到中國 18.4%， 不是說中國的外貿是比較厲害的，因為中國是很靠 export 的嘛，中國其實是，因為如果不是中國點下點，即是出口大國來的嘛， 以前是，但是加下個數字呢，他做很多 local 的東西，他亦都可以即內銷，加上他賺到那麼多錢，然後印了那麼多銀紙，然後亦都是即希望呢就即第三線城市可以發展嘛，所以他其實做了很多是 local 的東西，所以計算條數是少過 20% 的樣子，這個數字當然即我或者要再給你們過，即是給大家的想法可能有少少相差，但是實質即是他兩很多人的專家分析的，其實個國情呢他兩個在這裡打呢，對他們兩個影響不是說絕對很大的，我就跟你繼續分，但是影響其他國家，譬如呢好像德國 36% 是做外貿的，南韓不用說了，原來台灣很厲害，57% 的、 okay. 所以其實這些國家呢就即先至大件事，當然即因為他們兩個打的時候呢，今年很多國家呢就即 GDP 就相繼就即不是很順，包括即新加坡一個比強的經濟即小國，是吧，1.2% GDP increase、其實即當然香港就最差了，0.5%、即係中國亦都唔係好好啊，6.3% 升幅咁。咁所以其實好多國家咧個 GDP 嘅增長率就唔係好好。咁所以好多時候有好多人開始， 所以就 好 減息啊， 好多人開始出聲啦。咁就即係譬如上次咧，就即係 Asian Summit 啦，即係早幾個禮拜。 係啊，東盟啦， 李顯龍已經走出嚟吵啦。佢話美國，你其實你要即係接受中國開始係強大嘅，你咁樣即係搞亂咗我哋70年來用嗰啲 WTO 嗰個 trade 做得咁好。咁然之後你兩個喺度即係搞呢個中美貿易戰，而你美國又保護主義諸如此類，搞到全世界好多地方啲秩序呢，吹嘅秩序呢就影響曬。咁其實呢， 即係其實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其實美國同中國都係衰人， 佢其實變相就想指係美國，然之後唔係指中國。咁同埋呢， 但係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中國自己本身嗰個政權本身都好多都好多問題同埋漏洞啊， 唔係唔係，我講返啲人講啲咩嘢先。 OK， 你試啫。即係呢啲嗱，李顯龍走出嚟講啊，馬來西亞總理又走出嚟講同類型嘅說話。佢話你唔鍾意嗰個國家，你呢就走去即係又派啲軍艦去周圍巡咁樣，根本上唔係講自由貿易嘅，唔係講貿易嘅，你係講恐嚇嘅咁樣。咁呢個即係當然佢相對係講緊即係美國即係走去派啲戰艦喺中南海附近。 但其實個問題就係唔係淨係美國做呢樣嘢喎，你英國、法國、德國都做緊呢啲嘢喎。 係㗎，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再綜合啲報告啦。 喂，因為老實實，我隻商船經過南海，你見到隻中國軍艦喺周圍喺度喐喐養養，我自己都驚㗎。 我唔需要駁住先，因為我就係想講呢啲國家咧，當然係撐中國啦 嚇。OK， 目的就係撐。但我奇怪咧，就即係德國總理 Merkel 去到啱啱去呢個Harvard graduate 嗰度咧，就講咗個演說， 用 德文嘅。咁呢個唔知佢以前有冇講過。佢咧就話，即係佢係希望咧個free， 即係個世界咧，全球咧係應該係用 free trade 嘅。 係， 要睇多啲 perspective 周邊嘅環境嘅方法進行貿易，而唔係咧保護主義。 是， 咁呢個嘢咧就即係佢即係其實有幾個國家對於美國嘅做法咧係有已經開始要出聲，咁所以即係呢個喺呢個咁嘅國際環境咧，所以我發覺咧就即係中國開始咧就喂，其實都有唔係話完全冇其他國家支持，唔係美國一面倒，咁所以佢出嚟咧就試下係趁大選期間咁啊用呢個低。將呢個人民幣貶值，咁令到個 cost of 嗰個 manufacturing 個 supply chain 可能嗰個機會好轉咗啲，咁然之後又趁出年2020大選俾多啲壓力，喂，如果你大家我哋企到硬，中國家擺到明企到硬㗎啦，你自己都唔係幾好啦，你自己都要加息係咪？你自己都要減息，仲話減唔夠添，咁呢個最主要你自己所有嘅問題咧，因為貿易戰已經開始喺你嗰個 domestic 嗰個 GDP 嗰度反映緊，亦都喺嗰啲勞工就業反映緊，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都係喺度咬緊手瓜，咁啊喺即係中國可能呢一步咧。有係咪一個即係最佳嘅方法？我諗短期內係冇辦法之中一個辦法。佢有咩計啫？因為始終美國都係大國，咁所以即係佢喺咁嘅環境，亦都可能係即係黃浩山啦嚇，即係因為呢個經濟家嚇，即係印銀紙啊 ，PE 將股市去到 PE 100啊，咁用呢啲咁嘅方式令到國民多咗錢。咁呢個， 但係呢啲嘅方式 都係佢嘅方式， 但係啲方式通常都捱唔到耐啊！老實實，即係你正如 短期嘅咋，短期咋，咁所以希望即係可能咧，就即係最終個目的，佢係想即係始終美國都係大 master 有嗰邊吹，始終你講緊係5000多億嘅大佬， 即係中美其實最好啦，美中咧其實最好咧都係互相幫助。 即係其實講真咧，咁多年我哋係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WTO 最主要就慢慢將嗰個秩序係搞好啲。咁當然好多人唔同意話，因為嗰啲秩序唔夠嚴格，咁令到中國咧就走甩咗啲部分嘅嘢。 哦，呢個 exactly 咁，所以 所以反而話好多人咧個意願話，不如喺 WTO 嗰度搞得好啲，令到中國做多啲嘢。啊，先至可以咧，就即係繼續咁嘅條件。咁當然咧，佢第一樣嘢要做咧，就唔希望中國係一個 developing 嘅國家啦，已經啊，因為已經 fully develop 啦嚇，仲可以點優惠啦嚇？咁至於搞點解話佢搞呢個 FX 嗰個話佢操縱國家咧？一操縱國家嘅 tariff 又可以收高啲，去到40% 啦。咁其實係咪可以 pass 到咧？我覺得未必 pass 到啊，因為冇理由 都係佢得把口講嘢。 因為冇理由而家睇到好多專家分析咧，係即係可能中國仲未有跡象啊，佢明一佢嚟嗰個 FX 啊。咁只不過可能有個現實嘅狀況，佢喺温差將佢變低咗，咁就即係希望 kick off 到。咁呢個都係用經濟作客貨幣戰爭嘅一種辦法，咁呢個係好複雜噶，我唔知講唔講到更多嘅嘢。咁呢個就係我即係最近 research 啦。 咁當然啦，我唔否認就係話其實美國同中國喺貿易上都使緊橫手嘅，中國最常見嘅橫手就係要逼外資向佢合作，即係尤其係科技嗰方面，即係變相去抄人哋科技啦。所以知識產權係美中貿易戰入面一個好重要嘅 fact 嘅一個戰場啦。OK， 美國係利用佢自己大國嚟大國市場嘅呢一個嘅優惠去逼其他小國就範啦，呢樣嘢唔使等中國啦，加拿大同美國討論北美戰， 大家都好清楚呢個問題， 大家都好清楚呢個問題㗎啦，老老實實。 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就即係話你一個大 corporation 同啲細嘅 corporation 做生意，我大嘅梗係我話事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嗰個我就話，即係我覺得係個現實嚟嘅，咁就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中美貿易始終即係。即係好過即係真係動槍火咁啊！始終都係貿易戰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場貿易戰咧， 即係我唔知道會持續幾耐，我希望咧就好快完，因為始終2020年大選咧 ，Donald Trump 始終都可能去到某個位，依但係佢係即係緩和，或者咧就即係 at least 做啲嘢令到大家嘅 tension 冇咁勁。如果唔係，始終你即係中國喺度嘈生曬，亦都係一個問題。 是啦，好，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咧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可以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半咧，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噶。呢個離地新聞咧，2019年嘅8月7日多倫多時間晚上八點，即係香港時間嘅8月8日。早上8点录影的，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